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节奏驾到，动心陪伴。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Here comes the beat。 12:04，欢迎朋友们来走进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我们又到了周末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么在我们的每个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钟到下午4点钟，都会给您带来这样的一个全球欧美流行音乐的风尚推荐。而今天我们的音乐放送大概念就是格莱美音乐奖这地表最强的音乐颁奖礼能够给到我们的本年度的相关的提名单曲，所以呢，我们要一个一个类别的来就对喽。所以说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们赶紧要去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刚刚开场歌曲来自于 Major Lazer featuring Sia 的一首 Titans， 那么继续来听 James Blake Before。 我们在今天节目第一小时当中要给您带来本届格莱美音乐奖的相关舞曲类的提名单曲，一首接着一首，我们赶紧听下去哦。 Well, nothing's in vain, cause I, nothing's in vain, cause I Brand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straight to the floor.

别的音乐，就叫做 Brave Soul 啊，叫做强大的勇敢的灵魂，来自于 Illinim featuring Emma Grace。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当中为您带来2022格莱美音乐奖当中的各项奖项提名的热门单曲。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都是关于舞曲类的一些大制作，那么现在我们所听到的音乐来自于 Illinim 的提名专辑 Fallen Embers， 提名了 Best Dance Electronic Music Album 最佳舞曲电子音乐专辑的奖项。那么与之并列的还有很多位，我们稍后再来继续听。我们下面一首单曲呢，马上要听一下非常非常精彩的一首单曲了，我会认为味道很不一样哈。这也是在今年能够提名了最佳舞曲电子制作的一首歌，叫做 Loom， 来自于 Oliver Arnold featuring Bonobo。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Since 2015。 提到今年的格莱美音乐奖的相关提名情况，其实我还挺在意料之中的啊。话说有很多这一年当中我们所熟悉的欧美音乐人，他们都已经纷纷的来到了整个的提名名单里边来。当然我们在看到的就是关于这些个电子类的名单里边，就出现了一些其实在之前我们并不熟悉，但是呢音乐总会能够有所听过有所听闻的单曲。比方说刚刚我们所了解到的这样的一首 Loom， 味道非常的符合在2021年这一年里边人们的生活情绪。而现在这首单曲其实偏流行味道多一些，来自于 Afrojack featuring Delegate Hero， 这是能够在今年获得了最佳舞曲电子制作当中的一个提名单曲了。For solo, duo, group or collaborative performances. It's time to join us, Rhythm X 节奏驾到。 There's a pain in my chest that I can't describe. It takes me down and leaves me there.When I talk to the night, I can feel it still. It creeps inside and meets me there. At least I'm alive. At least I'm alive. Believe me, believe me, believe me.

the Business 来自 TSTEL 12:33，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直播进行当中第一个小时的下半时段，我是 Mr. 常常小航。在我们耳边的音乐作品呢，可以说是一首接着一首啊，都是属于本年度的格莱美提名当中的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这个奖项内容了。刚刚这样一首铁叔的 The Business 和下面我们耳边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Caribo 的 You Can Do It 完全不一样 Completely Different 啊，这首整首歌曲应该就这一句话歌词 You Can Do It 你能行让我想起了某些神奇的企业文化里面说领导对职工开始说你不行你不行职工都要怒了啊，一直呢在去冲着领导的脸一直在说我能行我能行我能行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这真能行吗这个但是它真的可以解放天性的哈 Caribo You Can Do It这样一首歌当中这个写词的这位也是受尽了折磨哈，就这一句话 You can do it 要怎么能够把这一句话发挥的淋漓尽致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所在也考验了这个歌手本身和音乐制作人他自己的一些个能力了那自此呢之前都是我们在关于这样的一个2022年的格莱美奖项就是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的最佳舞曲和电子制作的提名的歌曲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到就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关于电子的奖项叫做 Best Dance Electronic Music Album 最佳舞曲电子音乐专辑的提名情况刚才其实我们开场时候也听到来自于 Illinim 的 Fallen Embers 当然我们这时候不妨再来分享另外的一首作品那这也是来自于我们今天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首单曲叫做 Rooftop Dancing在天花板上跳舞来自于我们的 Selvan Esso 选择他的专辑 Free Love I can see everything People's double dutching Singing their names Counting off time do in that thing. Look at, look at, look at. I can see everything. People's double dutching, singing their names. Count off time, doing their thing. 多么天真烂漫的孩子们的声音啊 Rooftop Dancing， 在露台上跳舞，在屋顶上跳舞，来自于 Sylvain Esso。 那其实呢这样的一种天真烂漫，我们会想起另外的一个故事，那关于童话，其实也不都是骗人的哈，对吧？ Fairy Tale 来自于 Marshmallow， 他也是在今年提名了最佳电子舞曲专辑的奖项，我们来一起听听看，选择他的专辑Shockwave。 Rant Weekend Show， 节奏驾到。 like a detective, I'm on you. The evidence was circumstance. You were careful to avoid romance. Thought you burned it up, burned it up in the fire. In the fire.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It's coming,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It's coming,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It's coming,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It's coming. Authorities closing in. You can't even call a friend. Every conversation, they're listening. They are listening. And you can't even close your eyes. And you're thinking about the other side. And you realize there's no place to hide.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it's coming.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it's coming.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it's coming.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it's coming. Everybody thinks you're guilty, and you just need to come clean. Don't judge, just love, don't judge, just love, don't judge, just love, don't judge, just love, don't judge, just love, don't judge, just love, don't judge, just love, don't judge, just love. Judgment is coming, you can't keep running, stop running. We gotta make it right. Baby, 耳边两首单曲都是来自于 Temp City， 这也是在今年我们的格莱美音乐奖的提名当中获得了最佳舞曲电子专辑的提名。 Temp City 的一张专辑叫做 Judgment， 所以呢我们刚刚的那首歌曲叫做 Judgment， 而这首歌曲 Be Free 也来自于同样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优秀单曲，又复古又现代的味道来了啊。来继续来听我们下面一首单曲，来自于我们的 Totally Emeralds featuring Bonobo 啊，这也是在今年的格莱美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舞曲当中的一首非常不错的音乐作品啊。Heartbreak 又是一首比较具有复古味道的作品，但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的一个音乐人，他的名字叫做 Black Coffee 黑咖啡，他和 David Guetta 啊，这个塔叔，以及他和 Diplo、Elderbrook 合作，分别有两首单曲，都也入围到了本年度的最佳舞曲电子专辑当中。我们马上来听听看他们的两首单曲 ，Black Coffee featuring David Guetta， Drive。一首单曲叫做 Drive， 来自于他的专辑 Subconsciously。 To break free from the bond of your love And I ain't been strong enough To let go and let God I can't see clear enough To look past the dust you left behind And I can't get high enoughForget why I cry. So I'll drive 10,000 miles into the dead of night till I run out of love for you, baby. Till I got no more love for you, baby. I'll drive 10,000 miles into the endless sky till I run out of love for you, baby.Drive all night. 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Now I see your face in everybody else's eyes

以上是广告时间。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4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音乐更动心。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音乐更动心。 欧美流行经典榜单，内外金曲，乐坛热搜事件，全北京都在听节奏驾到。 New Music and All the Hits。 Come back now, even if you call me out, you might be angry now, of course you are.Scared too, didn't mean to take it out on you. I know I always do. You're the strongest person in the room. Turn back time, help me to rewind, and we can find ourselves again.It's not too late either way. I lose you in these silent days. It wasn't right, but it was right on time. Don't look down, I can feel it when you're. 3:03，继续我们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用3个小时的时间帮您去盘点一下本届格莱美音乐奖的各项提名单曲。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单曲来自于 Brandy Charlie Right on Time， 这是在今年获得了7项提名的 Brandy Charlie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那么第一项提名就是 Record of the Year 啊，年度制作，年度歌曲也是有他的一份啊。 A Beautiful Noise， 还有呢像是凭借 Right on Time 能够获得了年度歌曲的一个大的奖项。那么关于同类方面，我们还能看到最佳流行演唱以及最佳 美国根源创作奖，这都有来自于 Brent Chomey 他的身影。刚刚我们既然提到那首 A Beautiful Noise， 我们不妨就来分享这首来自 Brandy Charlie 和 Alicia Keys 他们的合作。 Don't stand in a wasteland, look me in the eye, stop living a lie and stand up next to me. You gotta put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with a hand in a hand holding on to each other. Go on and rejoiceIt is loud, it is clear. You're stronger than your fear. It's believing you belong. It's for calling out the wrong. From the silence of my sister to the violence of my brother, we can rage against the river, feel the pain of another. I have a voice. I have a voiceAnd I let it speak for the ones who aren't yet really free. It's killing me. No one is saying what we need to hear. I will not let silence win. Now when I see all the pain our people are in, there's no other choice. 'Cause I have a voice. It is loud, it is clear. It is stronger than your fear. It's believing.Of our mothers to the lips of our daughters, we can dream like our brothers, speaking loud like our fathers. We can hear you. Can you hear us? Can you hear us now? I have a voice. Started out as a whisper, turned into a scream, made a beautiful noise. Shoulder to shoulder, marching in the street.When you're all alone, it's a quiet break. But when we stand together, it's a choir of thunder and rain. Now we have a choice, 'cause I have a voice. Now we have a choice, 'cause I have a voice. Now we have a choice. Alicia Keys featuring Brandy Charlie 带给我们的 A Beautiful Noise， 除了能够获得了今年的年度歌曲的提名之外，还有另外一项提名非常的偏门啊，这是在格莱美奖当中第74项的提名名单了， Best Immersive Audio Album， 最佳沉浸听觉的专辑奖的提名。那么其实今年还有一个很大的大事件，就是 ABBA 乐团回归了，瑞典传奇的四人乐团 ABBA ABBA 凭借 I Still Have Faith In You 获得了 Record of the Year 年度制作的提名，一起来去分享回味重温他的声音。 Through all these years that faithfully sung, Somehow There was a unionOf heart and mind, the likes of which are rare and oh so hard to find. Do I have it in me? 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For I know I hear a bittersweet song.In the memories we share, I still have faith in you, and I would say, I never really thought I'd feel this way, but I remind myself of whoIt is to reach this far. Do I have it in me? 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For I know I hear a bittersweet song in the memories we share.I have it in me. I believe it is in there. For I know I hear a bittersweet song in the memories we share. Do I have it in me? 艾巴的回归，让我们听到的却不是四个人的声音，更多的是一个人的声音。但是不管怎样，这种熟悉的女声，她的这种频率可以能够跟我们的心一起共振。 I still have faith in you 来自于艾巴，获得了今年的 Record of the Year 年度制作的提名，同类奖项当中有他们一份了。你喜欢吗？听到这里，我们不妨去回顾一下老歌，他们曾经为我们演唱的那首 I Have the Dream 也是如此的经典。像这样一个能够让我们通过 Mamma Mia Gimme Gimme Gimme Fernando 等等经典单曲，著名的 ABBA 乐团回来了。 I Have the Dream， 我们有梦想。 I Have a Dream A Song to SingHelp me cope with anything. If you see the wonder of a fairy tale, you can take the future even if you fail. I believe in angels.Something good in everything I see. I believe in angels. When I know the time is right for me, I'll cross the street. I had a dream. I had a dream.Makes it worth the while. Pushing through the darkness, still another mile.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Of auburn hair with ivory skin and eyes of emerald green. Your smile is like a breath of spring. Your voice is soft like summer rain, and I cannot compete with you, Jolene. He talks about you in his sleep,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keep from crying when he calls your name, Jolene.Easily understand how you could easily take my man, but you don't know what he means to me,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I'm begging of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man.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please don't take him just because you.Choice of men, but I could never love again. He's the only one for me, Jolene. I had to have this talk with you. My happiness depends on you and whatever you decide to do, Jolene. Jolene, Jolene. 五岁可以作曲，十岁开始电视表演，十一岁录唱片。Dolly Parton， 她呢出生在美国的田纳西州。作为一个1946年出生的歌手、演员、音乐人来讲，她现在应该是功成名就了。而且呢，毕竟已经在明年的1月19号将会迎来她的76岁的生日。而在本年度的格莱美音乐奖当中，可以说非常神奇的是，明年是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而在这十年前，第54届的现场，他就已经获得了格莱美音乐奖终身成就奖。而在今年，他又凭借一首单曲，经典的《Circle of Love》，获得了今年的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的提名。来自 Dolly Parton，《A Holy Dolly Christmas》。其中一首单曲我们送给大家， Circle of Love. In a circle of love, God sent his son, his great gift to us, salvation for all. He loved us that much. We honor and praiseThat gift from above, He holds all of us. a circle of love, circle of love, halo of light. When Jesus was born on that Christmas night, and oh what a praise and we sing, we celebrate you. We're so glad you came. Happy birthday, dear Jesus. Let us lift you up. How thankful we are for all of your love. So Jesus was born, wore his crown of thorns, and he gave it all up to save all of us. Circle of love, halo of light, when Jesus was 是一种可以循环的东西。13:22，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也希望可以用音乐把我们在听着音乐当中这样的一份真情实意的爱传递下去。一首单曲也是在今年获得了年度单曲提名的年度单曲哦，重量奖项哦。Bad Habits 来自于黄老板 Ed Sheeran， 一起来听这经典的大唱作。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know I can't say no. Every time the sun goes down, I let you take control. I can feel the paradise before my world implodes. And tonight had something wonderful. My bad sleep to late nights and then alone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eyes staring at space, and I know I lose control of the things that I say. Yeah, I was looking for a way out, yeah, now I can't escape. Nothing happens after two, it's true, it's true. My bad habits lead conversations with a stranger I barely know. Swearing this will be the last, but it probably won't.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or use, or do my bad habits lead to white eyes staring at space? 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3:27，耳边的音乐又响起，来自于 Justin Bieber， 比伯的声音。这回呢，他的合作歌手的名字，我们熟悉的说唱音乐人 Benny Blanco 啊，本尼白浪高 ，Lonely 一首单曲。那他也凭借呢 Peaches 这样一首歌曲获得了年度制作的提名。还有哦，还有哦，继续听下去哦，还有 Justice 获得了年度专辑提名。再有我们继续来看，依然还能够通过 Peaches 获得了年度歌曲的提名，可以说是成绩非常好。当然还有 Anyone 这样一首单曲获得了最佳流行演唱提名， Lonely 我们耳边的单曲也获得了最佳流行双人组合演唱提名，还有凭借专辑 Justice 也获得了最佳流行演唱专辑提名，以及最佳 R&B 演唱的提名，凭借 Peaches。 更有同样的歌曲还获得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的提名，这11个奖项，厉害的不行。 Bieber 今年可以说是比较丰收的哈，但能不能够真正拿下那些奖项，我们还是要能够看到在北京时间的2022年2月1日会有怎样的格莱美颁奖典礼的一个大状况，提出来大的奖项了。13:29，我们的节目稍后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歌曲，各大通类奖项的提名金曲内容，我们也会一首一首的送给大家。马上关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当然也不要忘记，想要查询歌单的话，现在就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两个字就好喽。一会儿见了各位。 您正在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以上为广告时间。 歌单总经得起考验，推荐总是风尚之选，全球潮流音乐指标 More Passion More Beats。 了。 节奏驾到 Rhythm 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 ，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今天这样一首单曲来自于 John Vestes， 还有很多的合作的音乐人们来一起创作这样一首单曲，叫做 We Are。 那么这样一首作品呢，也是能够在今年的格莱美提名当中获得了年度专辑的提名，非常厉害的一个奖项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包括是最佳传统 R&B 演唱 I Need You 这样一首单曲，还有呢像是最佳 R&B 专辑也是凭借同名的 We Are 获得的提名，更有呢 Bigger Than Us 也是来自 Joe Bastis featuring solo 的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首作品，是关于爵士音乐啊相关的奖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像是最佳爵士原声专辑，以及最佳的美国根源演出奖，凭借 Cry 一首单曲获得他的提名。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呢像是凭借歌曲 Soul 也获得了 Best School Soundtrack for Visual Media， 奖项太多我们就不一一的提到他了。而下面一首单曲呢，我们要听听看碧梨的作品 Your Power by Billie Eilish，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But power isn't pain. Billie Eilish Your Power， 那么他也获得了年度制作，还有呢像是哇应该也不少啊 Happy and Never， 还有像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年度制作之外，年度专辑以及这叫做年度的最佳流行演唱，包括最佳音乐录影带、最佳的音乐电影等等奖项啊。Billie Eilish 呢，今年呢，其实呢风头没有那么的火爆，但是也算是不输去年了。而现在，我们耳边的歌曲来自于《Her》，We Made It，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 Feeling like oh, it's been a long time. It was early morning, late nights. We was praying for the sunshine. All in this whole time, I've been at it. If you want the outside, you won't get it. Can't break me out, won't let it, won't let it. And now I feel like a million. I hope you rocking with me. Before we was hot like the summer. Before the wrist was chilly. Before conversations on the terrace with a view. Ooh, you know I always wanted you. Ooh, you know I always.Wanted to、yeah. All those nights hoping that we find it, looking at the sky like thank God that you're with me, you're with me. Running red lights and following the signs. It's been a long ride and I just can't believeCelebrated for the one time. No matter where this all goes, I'ma always be in your minds. And I know I always have you, yeah. Cause I did what I had to. The moment it was past due, it ain't magic, it ain't. They said I won't come up with the family and cop a couple Grammys. All the things they said that I can't be. Revenge tastes just like candy. And now we eating up in Paris with a view. Ooh, you know I always wanted to. Ooh, you know I always wanted you.Wanted you all those nights, hoping that we find it. Looking at the sky, like thank God that you're with me. You're with me. Going red lights and following the signs. It's been a long ride, and I just can't 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Since 2015, Here Comes the Beats. We made it， 来自于 HER。其实今年呢，我们在格莱美的各种各样的提名当中，会发现了还是跟去年 比较多相接近的名字和熟悉的名字，而下面一位更加不一样了。刚才我们也听过他的单曲，他当时也是跟很多的音乐人们合作过那首 We Are， 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提名。所以下面一首歌曲呢，也依然来自于 Joe Bastet 带给我们的 Freedom， 而这样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年度制作和年度专辑，以及呢像是最佳音乐录影带的相关提名情况。我们不妨赶紧来去温习一下这首 Freedom。来自于 John Bastet，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13:46，我们继续来听歌啊。我们下面单曲来自于 Kanye West 啊，侃爷这回他老改名，你说这怎受得了我们这个啊 ？Donda， 这是在今年当中获得了非常多奖项的一首单曲 ，Album of the Year 年度专辑，跟他并列的提名的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 We Are。还有像是 Love for Sale 来自 Tony Bennett featuring Lady Gaga， 还有包括 Justin Bieber 那个 Justice 这个专辑，以及呢 Doja Cat Plant Her， 包括还有像是 Billie Eilish Happier Than Never， Her Back of Mind， 以及李娜叉这个 Montreal， 以及 Olivia Rodrigo Soul Taylor SwiftEvermore， 所以这都是我们能够再看到的年度专辑的提名情况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奖项，这也是来自于 Kanye West Donda， 凭借这样一首歌也获得了最佳就是说唱专辑的提名。除此之外还有像是 J. Cole The Off Season Drake Certified Lover Boy Certified Lover Boy、还有像是 Nas King's Disease 2 以及 Tyler The Creator 带给我们的一首 Call Me If You Get Lost。 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单曲来自于 Kanye West Don't Kanye ain't scared。 嗯，真的，来自 Kanye West， 继续来听歌。我们今天的可以说是在这个小时当中最后是单曲叫做 Best Part， 来自于 Her H-E-R 和 Daniel Kaiser。 这是能够让我们再去回顾一下他优美的声音的一首单曲了。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歌单，现在就可以管我要哦，对不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两个字歌单，让我看到您的需求，然后我就给您回复过去本小时的音乐列表了。 Fight for you， 还有就是能够获得了年度歌曲的提名， Damage 获得了年度最佳 R&B 表演提名，还有像是最佳传统 R&B 表演提名以及最佳 R&B 歌曲提名，哇，很多，包括像是年度的 R&B 专辑提名 Back of My Mind， 还有像是最佳的当代 Christian Music Performance Song， 嗯，提名都是来自于 H.E.R 这样一位非常非常有才的歌手，希望你会喜欢节奏驾到。我们整点之后继续为您盘点本届格莱美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的各项同类提名歌曲大赏。我是 Mr. 常常小航，一会儿见。 Best part is the sunrise and those brown eyes, yes, you're the one that I desire. When we wake up and then we make loveMakes me feel so nice. You're my water when I'm stuck in the desert. You're the Tylenol I take when my head hurts. You'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I just wanna see how beautiful you are. You know that I see itI know you're a star. Where you go, I'll follow. No matter how far. If life is a movie, then you're the best part. Oh, oh, oh, oh, you're the best part. Oh, oh, oh, best part.Won't you say something?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Won't you?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say something?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Love me, won't you?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say something?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say something?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Love me, won't you?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say something? If you love me, won't you?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节奏驾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银烟留存住肉食别具一格的香味。 吃伊多西，阿拉上海人是要把咸肉的。 糖渍，提供给水果安全过冬的方案。 拿糖这么一熬，山楂炒红果，北京人一冬都爱吃。 烘干，成全了粮食延年益寿的心愿。 俺们周村烧饼又好吃又管饱，关键是放得住。 古老的中国人用智慧守护大自然的馈赠。 女士您好，我们店推出了光盘打九折的优惠活动。 妈，老师叫我们学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我们尽量光盘，没吃完咱们也打包带回家。 今天的中国人用文明珍惜舌尖上的资源，弘扬传统美德，力行勤俭节约。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终结一周压力，释放心情。欧美流行金曲纵横分享，全球潮流音乐风尚推荐，高能电子舞曲连接不停。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末12点到16点， 节奏驾到，动心陪伴。 嘿，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只为你带节奏。 Here comes the beat。 To replace, I swear I don't mean to be this way. If I can't have you, is love completely off the table? Do I sit this one out and wait for the next life? Am I too cold? Am I not nice? Might not be quite yet healed already. Should have been going too steady, but I just wanna know, is love completely off the table? Wait for you, even though it always feels like I'll be number two to someone you can't hold anymore. If you let me in, I'm ready to give you what I couldn't before, 'cause I got you, girl. Let me help you through it. You try to fill the void with a couple boys, I can see right through it. I can love you more than I did beforeWas in a dark place back then. I was toxic, and I was toxic to someone else. I was haunted by the years. Oh, yeah. I couldn't give you my all, but I will. If you let me in your arms, if you let me in your heart, I don't think that love's completely off the table. If I loved you, can you prove it to me? 这声这动静是不是特别的熟悉？盆栽哥我们是听出来了，那 A 妹是必然能够听得出来的了，对不对？ After Table，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14:05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第三个小时了啊，过得好快啊。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去盘点一下在本届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当中的各项提名的热门单曲大赏。而 Ariana Grande featuring The Weeknd 这样的一首 Off the Table 也能够在今天我们去再重温一下 A 妹她的嗓音是怎样的。那其实呢， A 妹也是跟很多人进行了合作，比方说跟 Doja 来合作了一首 Planet Her， 这也是能够在今年的格莱美当中获得了年度专辑的提名。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凭借 Possessions 带给了我们最佳流行演唱啊，这样演唱或演奏这个奖项的提名。再有呢，还是凭借同样的一首歌曲获得了最佳流行演唱的专辑提名，以及另外一个了，这个是一个合作的作品，主要的音乐人呢，他的名字叫做 Dave Aldo。那么另外还有像是 Demi Lovato 以及 A 妹，这三位带给了我们一首 Met Him Last Night， 这个获得了最佳的混音制作的提名。继续来听下面两首单曲，来自于 Olivia 啊， Olivia Rodrigo 带给我们了，我们分别是 Deja Vu 还有像是 And I For You 这两首歌曲。不止这两首，这个 Olivia 本人啊都已经算是今年在各种平台里边呼声超高的歌手了，而且他的 MV 的观看率可以说就超别人一位数的感觉。一起来听歌吧， Deja Vu。 Strawberry ice cream, one spoon for two, and trading jackets, laughing about how small it looks on you. Watching reruns of Glee, being annoying, singing in harmony, I bet she's bragging.All her friends saying you're so unique. So when you're gonna tell her that we did that too? She thinks it's special, but it's all reused. That was our place, I found it first. I made the jokes you tell to her when she's with you. Do you get deja vu when she's with you? This is Phrase Max， 节奏驾到。 When we dated, 'cause I thought you'd like me more. If I looked like the other prom queens, I know that you loved before. Tried so hard to be everything that you like, just for you to say you're not the compliment type. And I knew how you took your coffee and your favorite songs by heart. I read all of your self-help books so you'd think that I was smart. Stupid, emotional, obsessive little me. I knew from the start this is exactly how you'd leave. You found someone more exciting the next second you were gone. And you left me there crying and wondering what I did wrong. And you always say I'm never satisfied, but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Cause all I ever wanted was to be enough for you. All I ever wanted was to be enough for you. And maybe I'm just not as interesting as the girls you had before. But God, you couldn't have cared less about someone who loved you more. I'd say you broke my heart, but you broke much more than that. Now I don't want your sympathy, I just want myself back. Before you found someone more exciting the next second you were gone. And you left me there crying and wondering what I did wrong. You always say I'm never satisfied, but I don't think that's true. 'Cause all I ever wanted was to be enough. Don't you think I loved you too much to be used and discarded? Don't you think I loved you too much to think I deserve nothing? But don't tell me you're sorry, boy, feel sorry for yourself. 'Cause someday I'll be everything to somebody else. They'll think that I am so exciting. 很久没有能够听到这么清澈的舒服的嗓音 Olivia Rodrigo And I For You。 那其实呢，他这样的一个新的专辑真的是能够带给我们非常非常多这种欣喜的感觉。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Olivia 都获得了什么样的一些个奖项。第一个就是 Drive License， 这样一首的歌曲也获得了年度、制作的提名，以及 Soar 获得了本年度格莱美当中的年度专辑提名。还有呢，像是也凭借这个自己啊获得了年度新人，你看这个也算是黑马歌手了。那其实在今年当中年度新人呢还有很多，包括我们非常熟悉的 Glass Animals 以及 Aeropox Sweeties Venus 还有 Baby Kim 等等啊。我们继续来听 Bruno Mars featuring Anderson Paak 带给我们的限定组合 Silk Sonic 带给我们的一首 Leave the door open。 Don't say that, shut your trap. I'm sipping wine in a robe. I look too good to be alone. My house clean, my pool warm, just shake smooth like a newborn. We should be dancing, romancing in the east wing and the west. 这样的限定组合，我觉得光听还是不够的，有机会的话朋友们一定要去看看他们的 MV 以及相关的现场表演才行啊！来自于 Bruno Mars 火星哥跟 Anderson Paak 带给我们的 Six Sonic 限定组合 Leave the door open 送给大家。14:18，继续来听 Tori Kelly 以及 Babyface 一首 Let it snow， 下雪咯。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You know it doesn't show signs of stopping. I bought some corn for popping. The lights are turned way down l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When we finally kiss goodnight, how I'll hate going out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Fire is slowly dying, and my dear, we're still goodbying. But as long as you love me s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Woo! Going loud in the storm. But if you really hold me tight, all the way home I'll be warm. Weather outside is frightful, but the fire is so delightful. And since we've no place to go,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let it snow. 哎呀，这样一首歌曲能够在雪天当中听，真的是不亚于那个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啊！哈 ，Well, no, son, that's life. That's life. That's what all the people say. You're riding high in April, shot down in May. But I know I'm gonna change that too.When I'm back on top in June, I say that's life. And as funny as it may seem, Some people get a big old kick out of stomping on a dream. Well, I don't let it get me down, 'cause this old world just keeps spinning around. I've been a puppet, a pauper, a pirate, a poet, a pawn, and a king. I've been up and down, over and out, and I know one thing. Each time I find myself lying flat on my face, I just pick myself up and get back in the race. 'Cause that's life, and I can't deny it. I thought of quitting, baby, but my heart just ain't go by it. And if I didn't think it was worth a single try, I'd just jump on a big bird and then I'd fly. Get back in the race, 'cause that's life. And I just can't deny it. Many times I've thought of cutting out, but my heart just ain't going by it. And if nothing's shaking around here come July, I just roll myself up in a big ball and die. 继续来自于 Will Nelson That's Life、啊、毕竟作为一个老歌手啊，活明白的一首歌曲呵呵，这就是人生啊。获得了本届、啊、格莱美当中的最佳传统流行演唱专辑的提名，同时呢还有像是来自于 Tony Bennett 以及 Lady Gaga 带给我们的 Love for Sale， 还有像是 Norah Jones 的 Till We Meet Again， 以及包括 Tori Kelly 的 Tori Kelly Christmas， 以及来自于 Let's See 的 Let's See Sings Nina， 以及来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Dolly Parton 的 A Holy Dolly Christmas、啊、这几个专辑哪一个能够获奖呢？很多人可能会说是刚刚你提到的那一个吧，应该是 Tony Bennett featuring Lady Gaga Love for Sale。 我们不妨就来去重温一下这样一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并不是主打但却能够给到我们非常舒服的听感的一首单曲， I Get a Kick Out of You， 来自于 Tony Bennett featuring Lady Gaga， 专辑的名字叫做 Love for Sale。 哎，怎么让我想起了爱情买卖呢？14:24，节奏驾到。 Sad to be told, but practically everything leaves me totally cold. The only exception I know is the case when I'm out on a quiet spreeFighting vainly the old and we, and I suddenly turn and see your fabulous face. I get no kick from champagne. Mere alcohol doesn't thrill me at all. So.Should it be true?、Mm. Yeah, I get a kick

Taylor Swift featuring Bon Iver Evermore， 新专辑的名字就叫做 Evermore， 这是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哇，我会觉得这样一首歌听起来就是慢慢慢慢的在讲述自己的一种变化和人生故事。当然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能够分享到就是关于这永无止境这样一张专辑当中，就是写到写歌停不下来的感觉。然后我们还能够看到 Taylor Swift， 他好像就是站在了民谣之林的边缘。他说他都有两个选择，要么是转身，要么是深入到音乐的森林腹地。然后他说，我选择了漫步更深处。然后呢，我们在分享 Taylor Swift 的歌曲的同时，也来去翻看一下他之前的一些个留言吧。他说22岁的时候啊，反正不知道你怎么想，22岁的时候是一切美好。当然我们也会能够听到这过去一个女生逐渐长大逐渐变迁，到现在31岁的以后的不同的心态的变化，这也是一种周期性的变化，而新专辑就是周期当中的一个里程碑了。忙完了这一张，就开始规划下一张，这可能不只是商业运作，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对于初心的热爱和回归吧。嗯，拥抱生活中的梦境、悲剧，以及关于爱的得失和史诗般的故事的方式，把这样一种方式写了下来。他的名字叫做 Taylor Swift。可以说31岁的 Taylor Swift 并没有人能够让我们失望。 Evermore 这样一首歌里边呢，也是描述了他从7月份到12月份的心情的变化，并且呢，也在他的歌里边听到了很多的情绪，很多的期待，还有很多的想象。不管怎样， Evermore 这样一张专辑也好，歌曲的单曲也好，都是能够饱受欢迎的。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第64届格莱美音乐奖的提名当中获得一个什么样的提名情况。首先是年度专辑的提名，没错， Evermore， 以及呢凭借 Gold Rush 也获得了 Producer of the Year 啊，年度的制作人的一个提名。当然制作人呢并不是说 Taylor 本人，而是 Jack Antonoff。 当然啊，还有很多的我们所期待的表演也都会从中带来。我们也期待一下到时候会能够在2022年的2月1号啊早上格莱美音乐奖的颁奖典礼会能够展现出什么样的精彩。继续来听来自 Taylor 的一首单曲 Willow，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歌单的话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关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 I'm like the water when your ship rolled in that night, rough on the surface but you cut through like a knife, and if it was an open shut case I never would have known from the look on your face, lost in your current like a priceless wine. The more 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er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o take my hand, wreck my plans, that's my man. Life was a willow and it bent right to your wind. Head on the pillow, I could feel you sneakingThing. Like you were a trophy or a champion ring, there was one prize I'd cheat to win. The more 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er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o take my hand, 90 strand. Wait for the signal and I'll meet you after dark. Show me the places where the others gave you scars. Now this is an open shut case. I guess I should have known from the look on your face. Every bit and switch was a work of art. The more that you say, the less I know. Wherever you stray, I follow. I'm begging for you to take my hand. Pick my plans, that's my man. You know that my train could take you home. every moment. Never gonna forget， 来自于 Underbrook featuring Black Coffee 以及 Diplo。OK，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啊、关于这个格莱美奖当中的提名情况的通类大盘点，到此先告一个段落哈。我们还留一点点时间，听几首好听的新歌，能够让我们赶紧为下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做好准备了。 Ooh, yeah, I want it all. Lipstick on my guitar. Fill up the engine, we can drive real far. Go dancing underneath the stars. Ooh, yeah, I want it all. Got me feeling like I wanna be that guy. I wanna kiss your eyes. I wanna drink that smile. I wanna feel that guy. Like my soul's on fire. I wanna stay up all day. 来自于 Ed Sheeran 的黄老板的新歌了，那么像时间来再去听听看那首我觉得两位的合作啊，亲密无间，来自于 Elton John featuring Charlie Puth 短眉歌带给我们的 After All 节奏驾到。 I lie awake and realize that you're better than my dreams. Thought I found love soTimes till you showed me what it means. Oh,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Oh no, baby, they were just doing it wrong. I gave up on love until you made me believe in it after all.

六分了 ，Welcome back，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我们第四个小时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喽。那今天呢，我们带着您要在音乐里边去行游一下大都市了，来自于 Clover 带给我们的 Life in New York Melodic Tech House。没错，我们在 Techno 的音乐声当中去感受一下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那么今天我们的 DJ 他应该说，虽然说人不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但是他可以用音乐带着我们走进他的生活中的现场，感受一下音乐中的大时代。 18分，很空灵的音乐，对不对？而我们在这样的空灵的声音当中能够展开想象，而今天的想象我们可以往后再多卖几天，卖到下周三。没错，12月1号下周三的中午我们有大事情来咯，这也是一个我们的音乐大福利。我们会举办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地点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我们会邀请到一系列演出音乐家，包括钢琴家盛元、仔仔，以及呢弦乐四重奏是琥珀四重奏，以及管风琴家沈元，天津歌剧舞剧院带来声乐表演。同时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三位男主持人分别是思萌、大佐以及我，我们都会加盟到现场的演出当中。也就是说，在下周三12月1号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1点，朋友们要排一排自己的时间了哈。欢迎朋友们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当然要提前进行报名才能行，赶紧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关注之后回复报名两个字，赶紧填写报名表吧。我们到时候可以相约12月1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跟你在音乐里边相见了。Change just the words that you read. You just feel what you wanted to feel, to believe. You just feel what you wanted to feel, to believe. Turn it on louder, louder. 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The sun rises at 9, departs at 5. Ain't doing overtime no more. Because in this world of color, the brightest picture is plugged right into your wall. You think a little love is all you need, but love is such a small thing, can't you see?Think you find it seeds in the book and change just the words that you read. You just feel what you want it to be, what you want it to feel, what you want it to be. You just feel what you want it to be, what you want it to feel, what you want it to be. You just feel what you want it to be, what you want it to feelWhat you want it to be. You just feel what you want it to be, what you want it to feel, what you want it to be. You just feel what you want it to be. 会跟朋友们继续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来自 DJ Krolova 带给我们的 Life in New York City 节奏驾到，一会儿见了。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90s, 80s and today's hits Rhythmix 节奏驾到 Extra。 你永远不知道电台 DJ 要播放的下一首是什么，你大概也会好奇那些外国歌手的外号是怎么来的，你也许不知道那些边听边跟着抖腿的神曲里唱了些什么，可别在 KTV 唱英文歌的时候直接尴尬在地上口出三十一听。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用180分钟在每个周末下午与你听遍世界流行。 Here comes the beat。 32分 Welcome back，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直播，来到今天最后一个时段了哈。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 DJ 的名字叫做 Krolova， Life in New York City。 我们今天的音乐作品呢，是能够带有一种治愈功能的 Techno Tech House 风格的电子音乐。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的下午我陪伴大家了，我是 Mr. 常常小航。那当然在这里也欢迎您能够马上去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叫做听听 FM。 没错，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内容。换句话讲，现在下载听听 FM 之后，可以来赶紧在搜索栏输入一下节奏驾到，或者搜索常先生主持人常小航啊，这都行，随便，怎么搜索都可以。那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以及节目背后的相关有主题性的回放内容喽。当然，刚刚还有人听友在问说，哎，到底什么软件听咱们的音乐节目最稳定？应该就是我们自己的软件了，听听 FM。OK， 那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音乐作品。在今天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种非常庞大的和声在背后出现， 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更加庞大的音乐会为您展现，所以现在我们要朋友们竖起耳朵给您送出福利咯，邀请大家12月1号下周三的中午，我相信您会有时间的哈，可以来步入中山公园音乐堂，我们举办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我们邀请到了钢琴家盛元、仔仔、琥珀弦乐四重奏、管风琴家沈元，以及天津歌剧舞剧院的声乐家们来到现场，还有我们北京乐广播三位男主持人，包括有思萌、大佐和我，我们三位会和大家一起相会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奔跑吧莫扎特音乐分享会，12月1号中午，希望可以朋友们来一起度过一个非常完美的午休时光，节奏驾到，邀请大家来哦。怎么报名呢？很简单哈，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两个字报名就好了啊，点击链接填写个人信息报名，然后呢就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与您联络就 OK 了，就这么简单，并不需要花钱啊，并不需要花钱，所以叫福利嘛，是不是？ OK， 来继续听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单曲了，当然还有5分钟时间，我们的点名也会即将开始，拍下面前的 FM974 的字样，发送照片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我等待大家。 5:43点名现在开始喽！如果你正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想要跟其他的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在同一个时空当中进行交汇的话，如果不见面貌似应该不行，但是通过电波就还是可以啊，我们可以用电波把大家联系起来，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此时此刻你正在听着节目，所以说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此时如果点到朋友们的名字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北京的上空，在电波里，在你的手机端听到你的声音了和你的名字了。欢迎我们的网友美食美酒电台，以及悠闲自得，以及 Desire I am 凯凯老傅同学，还有安静，以及月亮亮欧若拉，还有刘嘉玲，哎，这名字厉害，欢迎一下 Lovey 以及 Annie 船头齿，你好，欢迎一下 Raven 以及我，还有像是木子李以及 Casa 明刘前杨佩，山外有山，欢迎大家在这里，还要再来欢迎一下仲夏，还有像是James 以及最后一位 Young 点名到这里告一段落。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节奏驾到。 多网友们在说，哎，到底应该如何报名啊？报名其实很简单的，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活动的报名链接了。填好相关的个人信息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周一上班之后跟您取得联络的。所以说现在就赶紧去填写一下您的报名表格，然后呢我们在下周三啊，12月1号等待大家出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一个人填一张表啊，一个人填一次信息，如果有多人的话呢，可以多次填写信息就好了，就这么简单。我们期待可以用音乐让我们朋友们相会在一起，节奏驾到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的时间，在这里呢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好音乐，当然同时也不能够忘记，我们邀请大家在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当中可以回复几个关键词啊，一可以回复一下报名，获得我们在12月1号的活动的报名链接，二您还可以回复一下好友，获得主播的二维码，然后呢加好友进入听友群，我们来共享更多的好音乐，三还可以回复一下歌单，了解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小时格莱美音乐奖提名的电子音乐舞曲类相关的歌单内容。回复报名，回复好友，回复歌单，这三个关键词都可以。 Haim 的一首 Now I'm in it。 收听的是节奏驾到。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稍后将会是能量音乐节目，也希望您可以来继续收听哦。我们的节目节奏驾到在2022年也会有更多精彩表现，也希望您可以来持续的关注。我们相约每一个周末的下午陪伴大家，我是 Mr. 常常小航，明天见。 I'm all good already, so moved on, it's scary. I'm not where you left me at all. So, if you don't wanna see me dancing with somebody, if you wanna believe that anything could stop me, don't show up.Walk away, you know.